界，作词薛之谦，读歌人大佐。东打一下，西戳一下，动物未必需要尖牙。示爱的方法有礼貌，我或是管他。要将情人一口吞下，还要显得温文尔雅。麋鹿本来约在树下，说好一起浪迹天涯，系上铃铛还在往那个地方挣扎。如果有只柴豹，它英勇地披上婚纱，同伴笑它读过童话。努力进化，小动物世界都太假，祖先已磨去爪牙。相爱相杀，一定有更好的办法。攀比一下，谁先跪下。不再进化，动物世界里都太傻，为情表现到浮夸，得到你就该丢下。人性来不及粉刷，所以啊，人总患孤寡。 东打一下，西戳一下，动物未必需要尖牙。示爱的方法有礼貌，或是我管他。要将情人一口吞下，还要显得温文尔雅。螳螂委屈的展示旧伤疤，旧时候已经一扎，因为害怕时常倒挂，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舍弃了一把。如果不能将它同化，就寄生于它，大不了一同腐化。努力进化，小动物世界都太假，祖先已磨去爪牙。相爱相杀，一定有更好的办法。攀比一下，谁先跪下。不再进化，动物世界里都太傻，为情丢下。人心来不及粉刷，所以啊，人总患孤寡。麋鹿本来约在树下，说好一起浪迹天涯，系上铃铛还在往那个方向挣扎。如果有只豺狼，它英勇披上婚纱，同伴笑它度过童话。别再进化，别让动物世界太假，我们可露出爪牙。相爱相杀，别再想更好的办法，有顺劣太子天上吧。假装进化，拼命想和动物有差，问题出何归优雅。在人们不

失眠开始于每天和你说晚安。我写很多诗，唱很多歌都不够甜。我说很多谎话，让你觉得我好玩。我觉得你好讨厌。我猜想你每天都过得充实又心安。我看见汗水在你额头划过弧线。我捏手里的纸巾只能擦自己的汗。我觉得我好讨厌。小世界大森林，你也站在树荫里。公交车靠边停，你看车牌我看你。下一站在哪里，藏着生活的道理。我有一个秘密，不知你想不想听。你睡了你没醒，每天都在找规律。遇见你的日记全都套进公式里。你眼里的后语，不动声色的努力，调整表情，好巧你也在这里。 谁家少年不风流， 谁人长情长如酒，谁向南不一树，是若曾风尽休，谁家老者怕灯笼，谁人不酒不如酒，谁揽着风花雪月只和心间走，谁家少年是爱丈夫愁，而今怕听更漏，你不是柳梢粉白，我飞晚湖后，趁他红尘未收，再敬一醉方休，免诉我老生常谈，更折无更留，谁家少年不风流，谁人长情长如酒，谁向南不一树，是若曾风尽休，谁家老者怕灯笼，谁人不酒不如酒，谁揽着风花雪月只和心间走，谁家少年不风流，谁人长情长如酒，谁无歌见字如面，斗转二十秋，谁家老者怕灯笼，谁人不酒不如酒，谁见往岁月无万里花满园空光月出手，不归子也不西洲，芳菲不向人间留，谁家少年不风流，谁人长情长如酒，谁向南不一树，是若曾风尽休，谁家谁见往岁月忽晚，梨花我满头。 几度夕阳红，作词琼瑶，读歌人王玉博。时光留不住，春去已无踪，潮来又潮往，聚散苦匆匆。往事不能忘，浮萍各西东，青山依旧在，几度夕阳红。且是今宵泪，流雨明夜风，风儿催我梦，天涯绕无穷，朝朝共暮暮，相思古今同，青山依旧在，几度夕阳红，且是今朝泪，流雨明夜风，风儿催我梦，天涯绕无穷，朝朝共暮暮，相思古今同，青山依旧在，几度夕阳红。 时光留不住，春去朝往，聚 散苦匆匆，往事不能忘，抚平歌西东，青山依旧在，几度夕阳红，且拭今宵泪， 等着

次的夏天和从前不太一样，单车在经过田野，你轻轻唱，睁开了双眼，只剩下相片，牵手走过的街道就在眼前，经过的路人和我们那是一样，笑着想起远方的你，我真的只能唱歌给你听，因为长大后的世界还是分不清， 说话。作词小柯，读歌人大佐。深色的海面铺满白色的月光，我出神望着海，心不知飞哪儿去，听到他在告诉你，说他真的喜欢你，我不知该躲哪里。爱一个人，是不是应该有默契？我以为你懂得，每当我看着你，我藏起来的秘密，在每一天清晨里，暖成咖啡，安静地拿给你。愿意用一支黑色的铅笔，画一出沉默舞台剧，灯光再亮，也抱住你。愿意在角落唱沙哑的歌，再大声也都是给你，请用心听，不要说话。

却又触手可及。看得到的时光，听得到的岁月，时光不变，记忆不老，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。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，九八二深情不变，听得到的温暖，看得到的守候，活力调频 FM98.2 Fresh Radio， 青春的心，年轻的爱，从未改变。 是我猜想能有一把保护伞，可以接受你的更多温暖，而如今整个世界都缺乏安全感，我还选择站在天平两端。有时选择难免孤单，但却拒绝偏偏期盼，其实心里渴望怎样会回头一目了然。如今的城市喧嚣的霓虹招展，童话里的故事显得荒诞，只有心中预存的那点温暖，在这陌生都市彻夜陪伴。闭上你那一句勇敢，有些温暖相见恨晚，只是想象中的期盼总和缘分不欢而散。怎样遇见你，如何认出你，怎样的白首不会分离，有些温暖相见恨晚，只是想象中的期盼总和缘分不欢而散。怎样遇见去写满惋惜，只有让自己

谁而息，醒来为谁哭泣，以为感情世界不顾一切就会有结局， 生命有太多的意义，爱并不是唯一，你和我的故事就算再美也只是个插曲， 可是我该如何剪断心中的思念， 原谅我放弃一切只为执着的明天， 唱一首歌纪念我终将失去的青春，

伟大，写了诗不敢递给他。傻笑时不敢递给他。 脚步又清醒了几时，在这风中，在这风中，金色的月亮，黑色夜空，黑色的风衣披着我，

的是什么？不妨说出来给我。我们都是好朋友，不吵不闹不罢休，不要回忆小时候。我想要的是自由，朋友叫我一起走，走到哪里是尽头。哎，放肆去追随，因为还有很多机会累完整的青春，无悔含笑也带着泪水，眼泪不过是伤悲，害怕面对着是非，逃避去世界之外，哪里才是你成躺着的小王子，你的梦想没有名字，未曾爱上某个女子，少年少年你不得志，活着到底为了什么？忙碌到底为了什么？从前先生就有说过，相爱的人天生相克，追随，因为还有很多机会累完整的青春，无悔含笑也带着泪水，眼泪又成长了谁欢笑，点亮了是非，在风也有你的家，梦想不会再可 喝酒记得带董酒，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。董酒窖藏系列，好喝醒酒快。400-919-6188。 青南古院右，东方新国门，大德容天下，兴业会四方。